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。曾经与你共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。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恍然如梦，我心依旧。